特别报道，敬请关注。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本周呢，我们着重关注的都是涉及到未成年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说校园伤害。其实呢，在每年的六一期间呢，我们都会跟大家介绍校园伤害的案件。因为这类案件呢，每年都会在学校当中或多或少的发生。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案件提醒学校哈，学校在给孩子提供各种各样的知识的同时，对于安全的保障也一丝一毫好的不能忽视。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案件审判庭的李宪法官。李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 六一儿童节呢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在今年的六一之前呢，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涉及到这个未成年在学校的安全的问题。因为孩子们比较活泼，那么尤其是小学生哈，在学校的时候会从事各种各样不同的活动，同学之间的一些游戏打闹啊，参加一些班级啊、学校啊、年级啊举行的各种活动，有的时候就有可能有一些小的摩擦、小的磕碰发生。那现在啊，孩子都是家长的心头肉啊，有一点这样小的问题啊，就有可能会引发这个孩子的家长和学校之间的一些赔偿的一些纠纷。如果不能够双方协商一致的话，就有可能会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那么今天呢，您就跟大家说一说，在校园的人身伤害案件当中啊，通过诉讼来解决的这样的一些案件，目前咱们丰台法院所受理的都有一些怎样的情况？ 第一种表现形式呢，就是物件致未成年学生受到侵害，主要包括咱们的教育教学设施呀、教育设备不合格，或者学校提供的这种食品、药品、教育用品不合格引起的教育机构侵权。 哦，就这些东西并不是学生自己带到学校的东西。 对。 是吧？就学校自己的。 对对对。 有什么样的案子呢？ 下面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运动会班牌不合格导致小学生受伤一案。 哦，班牌好像就是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啊参加学校运动会是每一个班要跟别的班区分开嘛，比如说三年一班、三年二班都有那么一个举牌子的这么一个人举一个班牌，就是那个是吧？ 对对对。 哦，那个怎么就让一个孩子受伤了呢？ 咱们一个小学呢进行运动会彩排的活动，小李作为处在班级的举牌子手，然后在同学和同学一起在楼道集合候场的时候，他这个右手的中指就被这个班牌划伤了。那这个班牌呢，它其实是一个不锈钢的材质，是学校统一配发的。但是这个班牌的四周内一侧它是有锯齿的，然后它这个锯齿当时没有打磨好，所以小李在握着它的时候，然后这个中指就被划伤了。 划得很严重吗？ 对，他后来母亲带他去诊断的时候是中指挤压伤，右手中指血管神经肌腱损伤。 那看来这个孩子刚受伤的时候肯定流了不少血，吓坏了是吧？ 对 对, 对。 您刚才也提到了哈，他这个每个班的班牌是学校统一来制作的是吧？ 对。 那这应该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做好，那应该是学校的问题呢，还是做这个班牌的这个厂家的问题呢？最后是得找谁呀？ 因为这个孩子是在学校的活动中受伤的， 嗯， 而且这个孩子和学校之间它是一个教育机构的关系，所以呢在这个小李受伤的过程中是因为学校向他配发了质量不合格或者说质量有瑕疵的班牌导致小李受伤， 嗯， 所以小李的伤害后果呢应该还是由学校来承担的。 这个班牌做好了之后，您看学校应该检查一下这个班牌的质量是吧？ 对， 比如说真的发现这个锯齿，要么就是返工也好，或者学校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把这个尖利的地方啊容易划伤的地方把它去除掉包裹好啊，其实可能也就没问题了。 对, 对，嗯嗯，像这个案子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嗯，因为学校的这个设施呢是直接关系到咱们广大学生的一个身体健康或者甚至是生命安全的， 嗯， 所以学校应当建立校内这种安全定期检查制度和报告制度，那么对学校的这种建筑物呀悬挂物呀包括教育教学设施呀都应该定期的去检查， 嗯， 如果发现了安全的隐患就应该去维修或者更换，然后也应该或者停止使用，学校应该提供能够保证学生安全的这些教学设施才可以。 一般情况之下呀，在我印象当中，孩子在学校受到一些伤害可能几率比较高的，比如说体育课是吧？ 对 啊，打个球啊啊，我印象当中有这个，比如说玩双杠单杠啊受伤的这样的情况，就像这双杠单杠啊球啊或者说是什么网啊，这些都应该是学校提供的一些设施，学校就应该保证他的安全啊。 对对，学校有义务提供这个质量合格的产品。 嗯嗯嗯，没错。好，这是第一类问题，就是学校的这个物件导致未成年人遭受到侵害。那么第二类情形是怎样的呢？ 第二类就是教育教学不当导致未成年学生受到侵害。 嗯， 比如说在这个教学实验活动、日常劳动，然后由于这个警示教育不足啊，或者就是学生在这个实验中被烧伤、吸入有毒气体， 嗯， 或者就是学校没有设置足够的警示标志，导致学生受伤的这一类的情况。案例是教师实验课没有规范教学，致学生受伤的一个案件。 哦，一般都是像化学课之类的课。 对对对对，化学课、实验课之类的。 对对对， 这个老师呢就是没有及时讲清楚这个化学实验废弃液体的处理方法， 哦， 然后小王在这个化学实验废弃液体处理的时候他就倒进了洗手池里头， 哦， 结果这个废弃的液体就溅到了他的眼睛里，造成他的眼睛受伤了。 是溅到了自己眼睛里面还是溅到了别的同学的眼睛里？ 是溅到了别的同学的眼睛里了，等于， 嗯，就是他倒这个化学废液的时候就崩起来了， 对， 是吧？ 对， 哎呦，因为我们知道化学实验很多液体是具有这种高腐蚀性的， 对 啊，那时候嗯，比如说什么硫酸啊、盐酸啊，是吧？ 对， 那一旦溅到眼睛里，那不得了。 对，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后来这个孩子的眼睛就是受到了伤害，他就起诉了这个老师、学校，还有这个操作的学生，然后要求赔偿。 那在这个里面到底学校和这个操作的这个学生他们要不要承担责任呢？ 首先这个操作的学生他是因为他盗弃这个废弃的液体导致这个孩子受伤的， 嗯， 所以他相当于是一个直接侵权人，那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嗯， 那学校的话因为是老师在上实验课没有讲清楚这个操作的顺序啊还有注意事项，所以学校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没有尽到相应的教育管理责任的。对， 因为像化学实验课这样的课呀，因为刚才也提到了会接触到这样一些有毒有害的有腐蚀性的这样的液体，真的是如果老师在这个课前的时候或者在这个盯着学生做实验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没有讲到的话容易让学生受伤。 对对， 嗯嗯，所以这一点啊真的是学校要格外的留神哈，格外的留心，不仅仅是化学课，比如说物理课、生物课， 对对对， 要做各种实验嘛，是吧？ 对， 其实学生兴趣还挺大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 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类也是其实比较普遍的，就是咱们学生之间互相的这种嬉戏打闹玩耍，然后导致的对方或者第三人受到的这种人身伤害。这个我们可能这个例子相对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初中生在校内打架持械然后致人受伤的。这是涉及到两个初中的孩子，他们是在这个班级的操场上上体育课，然后因为打篮球就发生了一些冲撞，后来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了之后呢，老师发现了。 他们俩认识吗？ 他们俩是同学。 啊、哦、同学，同班同学是吧？ 对对对。 他们俩之前没什么纠葛恩怨吧？ 没有。可能就是打篮球过程中抢球啊或者什么的，有一些男孩之间有一些冲撞。带来了一些争吵。然后老师发现了之后呢，就对两个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说把他们就别打架了啊、抢篮球嘛。但是老师批评教育完之后呢，他就离开了现场。离开现场之后，两个人肯定气不过，还是继续发生争吵。结果其中一个孩子就在另外一个孩子屁股处踢了一脚，然后他就转身走了。结果另外一个孩子呢， 被踢的那个呢， 对，他就很生气，就从腿那个裤兜里就掏出了一把水果刀，然后就朝踢这个孩子的那个腿扎了两刀，而且把他的手也给划伤了，所以这个后果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 那他怎么会把刀带进学校呢？ 所以这就是其中学校存在的一个没有尽到这个安全检查的义务，居然让同学把这个刀带进了学校，而且还带去上这个课。 多危险啊。 对。 而且这个孩子啊，手里有这么一个凶器的时候，他下手不知道轻重。因为受伤的孩子是另一个同学扎的他嘛。 对。 学校要承担责任吗？ 首先呢，就是其实跟咱们之前讲的那个案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为是一个小孩把另外一个同学扎伤了。那直接扎的这个小孩肯定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对。 因为他是这个伤害行为的直接实施者。 是。 那学校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主要过错就是老师发现了他们俩发生了冲突之后只是批评教育，后续并没有任何的措施，转身就离开了。而且学校在之前的这个检查过程中没有发现同学携带了刀具进到学校，这是他的两个过错。所以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最后法院是判决这个扎人的小孩承担了主要的责任，学校呢也承担了一部分次要的责任。 但是您说老师批评一下两个同学，说你们不要再闹了，不要再打了，那难道批评完了不走？他是要看着那两个孩子走呢，还是怎么样呢？怎么样处理算是得当呢？ 因为这个案件它发生是在体育课过程中，所以老师不管说他们两个是比如说在自由活动，或者还是本来就是在安排打篮球，那老师发现他们两个已经发生冲突了之后，除了批评教育之外，是应该对他们进行比如说隔离呀，或者说就是安排他们去冷静的处理，或者就是不能再让他们就是有这种后续发生争吵甚至是伤害的可能了。因为他毕竟还是在一个课上， 这老师不能说两句就完事儿了，是吧？ 对， 足球和篮球啊，有的时候会容易，因为他们会有这种肢体上的冲撞， 对， 有的时候就会导致男生跟男生之间会有一些言语上的冲突， 对， 处理不了的话，就会导致一些肢体上的冲突哈。那这一会儿，您觉得学校在组织一些体育活动也好，或者组织学生进行一些其他的活动的时候也好，我怎么做才能够说哦，我已经尽到职责了，我已经做到位了呢？ 那学校在组织这一块活动的时候，首先是应该要有一个教学的预案的，就是对教学，比如说设施应该是什么样的，教育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风险，这些都应该是有一个相应的预见，然后如果说有什么风险，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应对措施。当然设备前面讲过了，是应该提供合格的设备的。 对， 如果说因为这一类运动，刚才您也说了，它本来就具有对抗性，可能也具有一定的风险，那么学校也应该准备，比如说如果说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意外，那学校应该有 相应的急救的措施，或者说就是能够让他们及时的得到，就是比如说刮伤了或者碰伤了能有急救的这种措施。 嗯 啊，就是各方面都得考虑到，然后有所准备才可以。 嗯、对对，另外我觉得学校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也要注意一下。 对、 嗯，比如说在这种活动的时候啊。碰一下是难免的啊，因为这个互相，篮球也好，足球也好，打场比赛肯定有输有赢嘛，是吧？啊，碰一下是难免的。那同学之间应该怎么去妥善的处理这样的一些小纠纷、小摩擦？这个其实是应该老师来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去做的，教学生应该怎么去做的。 对，提前得有一些安全教育。 对对对，没错。尤其是孩子们遇到矛盾之后，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点也是需要老师去告诉孩子，或者说家长在平时也需要告诉孩子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事儿啊，都是发生在校园以内哈、但是现在啊，学校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啊、有的时候会组织孩子们出去玩，比如春天会组织春游，像北京有这么多好的文化活动，可以去参观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是吧？还有各种很好的展览，经常我也会在博物馆当中看到一些参观展览的小孩子们哈，老师会给孩子们做着各种各样的讲解。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学校在组织孩子出去活动的时候，又容易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发生过什么样的纠纷，应该如何来处理，咱们下面也跟大家讲一讲。 嗯，对，这个也是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特殊时间段学校疏于对学生管理而造成的这个学生受伤，比如就跟您说的春游啊、秋游啊、参观，还有包括就是课间休息这个期间段学生的受到伤害的这种情况。我这个讲的案例呢是在春游过程中这个学生受伤的一个案子，是我们的一个小学组织师生去春游，那在这个春游前呢，他们学校还是制定了这个春游的注意事项，包括安全应急预案等等，也对全体的学生进行了安全教育。 哦、 相对来说，前面的工作做的 还挺好， 对、比较完善。 对对对， 但是在这个春游过程中，然后中午休息的时候，老师就是让同学们在这个空地上自由的休息，然后自己就到一旁去吃饭休息一下。 嗯 啊，在这个期间，就是有两个学生呢，他们就组织这个。自己班的同学来组织这个撕名牌的活动，这个跑男运动现在是确实是非常的火爆啊。 嗯， 然后这个孩子也就学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其中一个同学的背就撞到了另外一个孩子，然后导致这个孩子的面部就磕伤了。但是发生了之后，这两个人可能也害怕，就也没有及时的报告老师， 老师也没发现， 对，老师也没有发现。 哦， 然后是等着后来他们要登车返校的时候，老师发现其中一个孩子呢就不对劲儿了，在那哭。 嗯， 然后他去问这个情况，才知道刚才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他们是等到回到学校之后，才通知了各自的家长。 嗯， 然后家长带着孩子们去就医，就最后发现这个孩子是牙齿给折断了，头部也有一部分外伤。 哦、孩子们在玩的时候，老师在边上呢，老师没看见，然后也没有人跟老师报告。 对， 这里面学校他有什么问题呢？ 嗯， 需要承担责任吗？ 这两个孩子呢，他的年龄有一个差距，一个是属于咱们法律上规定的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相对年龄较小的。现在民法总则修改了之后是八岁以下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嗯， 另外 以前是十岁是吧？ 对对，以前是十岁，现在降低了一个年龄段。 哦、 然后另外一个孩子是已经满了十岁了，他属于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这两个孩子。互相发生了这个碰撞的行为，然后学校的主要过错就是一个是当时没有老师发现，虽然是在休息时间，但是也没有老师来管理这些孩子，让他们自由的去活动了， 嗯， 也没有发现这个行为。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这个发现了这个小孩受伤了之后，也没有及时的去通知家长，而是到了学校之后，然后因为在出去春游的过程中可能牙齿受伤，学校这个外面的老师也没有及时的这个应急的措施。 哦，这个外面的老师不是班主任是吗？ 是学校的老师，就是说出去的这个老师，在外面， 哦， 可能不像在学校有校医室呀，或者有有相应的设备。 嗯， 然后也没有这个相应的设施，而且他没有及时通知家长，还存在一个问题是，如果说这个孩子，比如说他自身身体状况有什么异常情况，如果老师不知道，学生也 不知道的话，是可能会发生其他的一些意外的情况。 对对对。 而且考虑到就是这个孩子的年龄比较小，所以学校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法院是判决他承担了一部分就是对应的相应过错的一个责任的。 受伤的是那个年纪小一点的孩子。 对对对对。 那大概学校承担百分之多少的责任呢？ 这个案子过程中最后法院判决是直接侵权的那个小孩承担了70%，然后这个学校承担了30%。 那学校还是在事后处置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并不是特别到位的地方，是吧？ 对对。 但是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次春游之前，其实学校已经制定了注意事项啊，应急预案啊，其实都有。 对。 但是好像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还会存在一些小的瑕疵小的问题哈。 对对， 春游啊，可能这个很多学校都会组织。那除了春游之外，就像刚才我说的啊，会组织一些参观的活动啊，游览的活动啊，是吧？啊，甚至现在还会有一些校际之间的交流活动。 对， 那这一块到底学校应该怎么去注意呢？ 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就是这个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期间，如果说受到人身伤害的话，学校都要看就是有没有过错，如果有过错，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说这个生活学习呢，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 是。 对，不仅包括孩子在学校的这个平时的上课呀，或者说这种期间，也包括比如说课间的午休的，还有就是这种外出的活动，学校组织的活动，甚至有一些学校是住校的那个学校。对。如果说住校生，学校对学生也是应该都具备这个教育管理的责任。那哪怕他是擅自的出去了，或者就是擅自的做了一些行为，如果学校确实没有尽到这个管理责任的话，那么他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那么他擅自的出去了，如果出了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碰到了交通事故啊，或者说跟别人打起来了，但学校可以说那这是他自己出去的呀，而且发生这个情况又不是在学校之内呀，干嘛还要让我承担责任呢？ 因为学生在学校的这个住校期间，学校对他也是有管理责任的。他出去的这个行为虽然说可能会违反校纪校规，但是呢学校没有发现也没有阻止，那对这个后果肯定是也是有一定因果关系的。如果说出去发生，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说他自己有什么意外，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者就是其他的意外，他自己应该就学生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是要的，不是说所有的责任都由学校来承担。学校就是对针对自己的过错这一部分要承担一定对应的责任。它是一个就是按份儿的对应的责任。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最后一类呢，也是我们司法实践中遇到相对比较少，但是也有遇到过好几例的，就是学生存在这种特异体质，或者就是不宜从事某些运动的疾病，然后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是没有尽到足够的这个注意义务。我们这个案子呢，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她是左膝曾经受过伤，她受伤之后她向学校是报告过的，就是提交了医院出具的比如说是案发9月23到24就案发前的一个假条。然后9月29号的时候，经过了他妈妈的同意之后，他还参加了学校的这个田径运动会，还参加了赛跑呢。这个期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后来他这个因为膝关节的疾病呢，又向学校提交了这个10月7号到20号的假条，相对时间还比较长。在10月24号，也就是假条结束后的第四天，学校的这个体育老师组织学生进行篮球那个活动的时候，在做准备活动，他做这个左侧的侧压的时候，把这个腿给拉伤了，然后老师就通知了母亲，就进行了就医，后续的这些治疗，后来他是这个半月板的损伤。 他在体育课上的那个拉伤啊，这样的活动半月板的损伤，和之前您说的什么参加了一百这个赛跑的活动啊，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跟参加100米赛跑的活动的这个联系可能是比较难以证明的。但是这个案子比较普遍的比较那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个孩子他前面是 9月23到24号他是已经提交了假条，是不能去运动的，不能去参加这种剧烈运动、嗯、而且在这个之后10月7号到24号他又提交了长时间的一个假条。 嗯， 然后24号因为假条已经过期了，其实老师在前面的两次应该已经知道他的腿可能是有一定的受伤或者有一定的问题了。 嗯，嗯， 那在24号的这个体育课上，虽然他这个期间没有假条，但是根据他前面的这种体质，老师应该已经知道他的身体状况、 嗯、 但是没有把他就是进行特殊化的一个处理，还让他去跟普通同学一样去做这个运动啊、哦、所以就是跟这个是有一定关联的。 最后这个孩子因为半月板损伤嘛，那是不是最近这段时间是不能上学了呢、嗯、还是说必须得拄着拐啊，得家里接送啊来上学呢？ 嗯，这个孩子最后是治疗了一段时间上学是可以，但是他老学医院开了证明就是得免体半年了。 免体是吗？就不能上体育课了？ 对对对对。 哦哦，明白了啊、 嗯、对。 那这个里面后来怎么形成了一个官司呢？ 这个过程就是刚才说的，学校还是存在一定的疏忽，对这个特异相当于是特异体质的这种孩子，但是呢这个孩子和他的家长本身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 嗯， 因为他明知道自己的腿是有疾病的，然后虽然假条过期了，但是他也没有去向学校进行一个说明，就是不能参加这个活动，因为可能也有存在就是学生爱面子，就不想说老师去请假、 嗯嗯啊，有可能。 对，所以24号的这个课程呢、嗯、这个孩子也没有向老师主动的说我就不参加了、 嗯、 或者我就不训练了。 嗯， 所以他也有点就是好学生的心理，强忍着疼痛去参加这个体育课。家长也是对孩子的身体状况肯定是最了解的。 嗯， 所以他自己对这个后果也是有一定过错的。 嗯， 最后法院判决呢就是这个孩子自己或者说他的家长要承担一个主要的责任了。 嗯 啊，最后是学校承担30%，然后他自己承担了70%的责任。 咱们今天的节目里面说了很多哈、啊，涉及到孩子在学校参加各种活动期间、上课期间所受到的这样的伤害的案件。那么像这种受伤的案件，有的是比较轻的，磕磕碰碰；有些可能就比较重了，得住院治疗啊，甚至是您像说了，有一个孩子被刀给扎伤了哈，那可能这个伤情比较重，住的时间也比较长。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能不能够获得精神上的赔偿呢？可不可以主张精神损失呢？ 精神损失这一块，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就是如果说侵权行为确实造成精神上受到剧烈损害的，是可以主张这一部分赔偿的。然后司法实践中一般是对于构成伤残的，我们一般法院会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但是对于未成年人这一块，因为也是给予一个特殊的保护。 嗯， 如果说有一些伤，比如说因为伤残等级现在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比如说你的疤要达到一个多长的厘米数、 嗯、 或者你的骨折要达到怎么样的损害程度，那有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他的伤疤在脸上，或者女孩子在腿上、在手上、 嗯、 虽然够不到那个伤残的等级，但是法院在处理过。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